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六十章，上文我哋讲到九叔同秋生佢哋发现咗呢个老表坤已经变成咗尸妖，清水镇上边嘅街坊全部都应该系佢杀嘅啦。于是师徒三人准备咗百宝汤，谂住兜头淋落去到等佢现形啦。咪秋生啊问啦：师傅啊，我哋又唔知佢喺边，点样揾到佢啊？九叔啊讲啦：呢个简单啦、啊，一边讲一边攞住两个小酒樽。嗱，你两个先装起啲百宝汤。文才同秋生啊接过小酒樽，将啲百宝汤全部装咗两个酒樽嗰度，忍住啲泼啦，得两樽嘅咋。知啦，师傅。 系啦系啦，揾到佢，我饮佢系尸妖定系人妖，肯定就兜头冧佢五家产啦。 九叔啊，岌岌头，跟住喺神坛面前攞咗两樽黄符出嚟，喺上面插插插，用朱砂写两道符，一折折一只纸鹤。秋生啊问啦：咦，师傅，呢只系咩嚟啊？九叔啊讲啦： 咁多圣器，睇住嚟啦。 跟住九叔啊将只纸鹤摆喺神安面前。然之后急念几句咒语，发决一起啊！而只纸鹤咧，自己啊，岌下岌下咁啊，升上半空啦。秋生同文才一见到，哇！呢只咪引路鹤嚟噶？ 哎呀，师傅，咁系咪跟住佢就揾到只奸仔咧？ 九叔岌岌头， 算你两个醒目啦。嗱，只纸鹤咧会感受到尸妖嘅邪气，我睇佢今晚亦都会出嚟揾啲阴年阴月阴时阴日嘅人吸血。 秋生讲啦。唔系噃，师傅，而家都入夜喎，点睇啊？九叔个领领头， 咁都谂唔到，点做你师傅啊？ 随即十一样，一支香啊，就插咗喺纸鹤嘅中间。文才讲啦：， 哇，咁都飞得起啊？ 乜梗系飞得起啦？支香先几重啫？嗱，你睇住，一炷香嘅时间，佢一定揾到尸位喺边度。 咁如果一炷香烧冇咗咧？冇咗返嚟再搵过啦，话唔定又几条人命㗎啦。 文才同秋生你眼望我眼，咁啊，咁我哋即刻出发囉。 使你讲，快啲行啦。 只见九叔双手一拍，结咗到手印，左脚蹬咗一下，啪一声， 夹夹雨律令。 跟住就纸鹤慢慢就升上半空啦。文才同秋生一人攞住只酒樽，望住只纸鹤飞上去夜空当中啊，一颗红色嘅香头呢引领住佢哋啊。就好似而家啲无人机咁咧，跟住呢粒红点急急脚咁行出咗二仓，只见到啊四下无人，一开始咧围住二仓嘅门口啊左转右转。文才讲啦： 喂喂喂，你叫搵搵咁耐嘅， 唉，你咪鬼急啦！呢度嚟嘅省城都有一段路，话唔定信号唔好咧。 吓、啊，信号乜鬼嘢信号啊？ 唉，咪真係收风收得慢啲囉。咦，你睇啱啱讲住啫，就只可喺半空就唔喐啦，对住一个方向急飞咗过去。文才同秋生互望一眼，立住个酒樽，一条烟咁跟住只可啦。只见佢哋一路跟住只可，不经不觉就嚟到咗清水镇一个横街里面。嗰度正一嚟黑鬼咪嘛。好似系放牛啊牛叔个恩妹个屋企嗰边喎，而呢个时候纸鹤咧就慢慢减低嘅速度啦，两个人啊静手静脚跟住个纸鹤。文才撞撞秋生讲啦： 喂喂喂，你见唔见到有人先？ 秋生啊讲啦：见唔到都要慢慢揾下噶啦。总之咧个纸鹤停咗喺度，嗱，一唔系你啊靠左啲，我又靠右啲，左右包抄佢，见到啊起码两次机会嘛。啱啱讲到呢度啫，只见只纸鹤喺天空中一盘旋，支香已经烧大半噶啦噃，锦鲤飞发啦，莫非目标就喺附近？两个人打醒十二分精神啦，只见到只纸鹤飞到巷边，突然间啪一声，成只纸鹤着火，一着火啫，本来黑咪咪环境一下子就光咗起身，只见到光影底下呢、这个咁嘅老表坤，身着一件黑袍。就喺佢哋不远处，而佢呢亦都俾头壳顶，突然间冒起个火光，惊惊望住半空。文才同秋生对望一眼， 臭腥向右一转身，贴住埲墙，一下就翻出半空，好似飞檐走壁咁样啊，两步走咗老表君附近。文才呢，离远就攞住个酒樽，懒唔熟咁系㗎。 喂喂喂，老表，乜咁夜喺度行街咁有雅兴啊？嚟，我嚟饮杯咧。 只见对面呢个老表君一皱条尾，亦都唔讲嘢，见住文才一步步行过嚟啫。佢亦都一步一步往后吞。文才见到系咁，眼角瞄瞄墙上面嘅秋生，一边啊懒过唔自在咁行过去。 喂喂，咁夜相请不如偶遇，我呢度有啲好嘢俾你叹下喎。嚟啊嚟啊嚟啊！你以前就有少少误会，就当我系同你赔罪啦，不如好唔好啊？ 眼见住一步步、一步步逼近，文才同老表君嘅距离咧，大概就十零步到。只见老表君望望文才，又望望文才，攞住嗰种酒樽，个鼻锁锁，走就条尾，睇样好似想走咁啦。文才一见到咁啫，两步踏上前，攞住个酒樽嘅掟圆球咁啊，对住老表君系咁一嘢掟过去。老表坤亦都醒水，脚步亦都唔稳，一闪身，砰一声避过咗。只见佢斜眼望望文采，啱啱想话笑啫，突然头壳顶砰一下，抽身从天而降，酒里面嘅酒樽兜头就拍咗老表坤头壳顶，而里面嘅白宝汤就正正好似冲凉咁淋咗喺呢个老表坤身上，啱啱掂到佢啫，嚓一下，老表坤身上光头啊青烟冒起。随住一声声嘅怪叫，地下上面除咗泼出嚟嗰啲白宝汤嘅水之外，亦见到有啲血啦，有啲碎肉啊，一嚿嚿跌落嚟。文才同秋生望到感情形，两条友都不禁倒抽一口凉气。不过恃住胆薄胆啊，文才大声嗌啦： 喂喂喂，大家出嚟睇下，呢度有尸妖啊！快啲出嚟捉捉尸妖啊！佢做啊，啲人命安危。 秋生亦都嗌啦。系咯，大家快啲出嚟睇下清水镇命案凶手啊！快啲出嚟捉佢啦！入边喺度嗌啫，四下无人，讲嘢仲有回音嘅添，怕且周边都冇人咁滞啦。只见到老表坤一边惨叫住，一边就拧转身，烟雾一开啫，一块烂面仲对住血水咁望住秋生同文才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，扑街啦，摸摸自己身上。好似冇带架撑噃，死啦！就算有带啊，都唔知有乜嘢符 fit 可以制到佢噶嘛。说时迟啊，那时快，这个老表坤披头散发，一边喺度狂叫，身上面啲皮啊，一下一下咁爆开，每爆开一处咧，滋啲血水出嚟，两只血红色嘅眼死死咁掘实秋生同文才，文才撞撞秋生啦， 喂喂喂，又冇法宝啊？ 有啊有。快啲攞出嚟啦， 喺义庄 咁啊，咁乜鬼嘢走啦？两条友拧转头啊，正所谓方不择路啊，系咁啊往前跌啦。后边啊老表坤一路狂叫住，一路喺后边追上嚟啦。两条友一路跑，一路喺度嗌救命，点知条街啊一个人都冇啊，静嘤嘤嘅跑下跑下，突然间前面人影一闪，文才同秋生吓到成个窒住。只见面前呢道身影身穿一件黑白相间嘅道袍，背脊对住佢哋，一睇之下死啦，大师伯两个人系成个窒住，前有大师伯就后有师妖，利和认真比比冇咁弊啦，两条友立起衫就諗住盘死啦，前面嘅人影一转身，咦，原来系九叔，两个人啱啱想讲嘢啫，后面一道怪风已经逼到后尾枕咁滞啦，只见到九叔对你讲： 是咩？ 两个人哦一声，两边一齐碌开，老表坤两只狮爪啊，啱啱啊贴住佢哋耳仔系咁划过嚟，迎面啊对住九叔系咁搲咗过去啦。只见九叔啊，亦都唔推，一脚踏前，手里边啊黄光一闪，太极八卦镜已经握喺手心啦。老表坤被太极八卦镜的黄光兜口兜面咁样一找，当同成块面青烟暴起，揞住块面，揞住块面，拧转头就走啦。文才同秋生两步赶上前，师傅点啊？九叔揞翻只太极八卦镜入袋， 仲讲追啦！ 一讲完，三个人杀开四蹄啊，系咪？ 师徒三人紧跟住老表坤后面，不理不立系咁追上去。只见老表坤走咗几条街，突然间行过一间大屋度，一拱开道门，一拱开道门之箭咁飙入去啦。九叔文才抽身一睇，呢度唔系任家咩？李老板啊，抽身啊一拍九叔，师傅睇嚟有哥讲得冇错啊，个咩怪老子啊、大师伯啊，全部都一伙嘅。 系咯，呢啲咁嘅大师伯鬼知道婷婷屋企住边咩？而家竟然去咗任宅。嗱，师傅呢镬嘢人证物证佢拘咗咯。 九叔啊唔出声啊，一路追上去啦。只见到老表坤拱开内宅道门啫，大师伯一拧转身，几个人啊当堂碰咗个照面。只见老表坤一扑一碌咁样攣喺大师伯嗰度，一边喺度讲： 爹，救我啊！爹，阿爹， 阿爹， 阿爹，救我啊！好辛苦啊，阿爹。 九叔三个人一面惊愕咁望住大师伯，大师伯亦都望住九叔，霎时之间啫，气氛啊冻到冰点咁滞。九叔大师兄三个字都未讲，而对面嘅大师伯咧，睇唔出佢表情系嬲啊，定系惊啊，定系点样？口震震，成块面喺度抽搐，望住对面嘅九叔，又望望呢个叫做徒弟嘅私生子，成块面啊戚下戚下，突然间一道响雷，咁一下，大师伯手上面当堂吸引咗两道闪电。九叔啱啱上前想讲啲咩啫，只见到大师伯做乜呢？ 我哋听日再讲啦。